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佢冇病征，将隔离七日。啱啱喺星期日嘅国会选举中，科斯塔带领嘅社会党获胜，喺230席中取得117席，可以单独执政。南太平洋岛国汤加两名负责处理国际救灾物资的码头工人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政府宣布将实施全国封锁。首相索亚莱尼召开紧急记者会，说在首都努库阿洛法港口从事装卸国际救灾物资的两名工人检测结果呈阳性。汤加全境将从当地星期三晚上6点起实行封锁。今次是汤加首次因为新冠疫情在全国实施封锁。汤加海底火山上月爆发，造成至少3人死亡和大量财产损失。国内通讯以及网络服务至今仍未完全恢复，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方面新界早上寒冷，气温普遍降至12度或以下，同时一道广阔云带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向未来， 我霍继光和广大香港观众热切期待 北京2022年冬奥会，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真是感到非常非常骄傲。今次北京举办冬奥，令北京会成为全球第一座双奥的城市，既举办过夏天奥运会，又举办冬天奥运会。港商的国家严谨的防疫政策，一定可以成功圆满安全地举办今次的冬奥会。 我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沈大元， 我是方健 怡。在过去一年疫情之间，大家都应该有得又有失，希望大家能够在得失之间有印有余，还有来年心想事成。 我就当然祝大家健康快乐，仪态万千，虎虎生威。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虎年笑口常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继续有千禧年代。我是张凤平，在新的一年先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胜意。每年到农历年的年底，消费者委员会都会举办十大消费新闻的选举。我们香港电台这么多年来都是支持的媒体之一，趁着在新年假期，千禧年代都和大家去回顾一下这20单的候选的消费新闻。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是大家关心的呢？我们跟着下来就会找学者和业界和我们谈一下。先同大家關心嘅咧，就講到啊，我哋過往好熟悉嘅主題公園啦。咁就有迪士尼就推2級制嘅門票嘅價格啦。咁而海洋公園嘅水上樂園咧，佢哋就會有一個動態嘅票價嘅。咁啊，究竟係點做嘅咧？對於市民嚟講，或者對於業界個影響喺邊度咧？我哋請嚟有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同我哋傾傾嘅。早晨，崔定邦。 早晨大家好，祝大家新年进步，新春大吉。 亦都咧希望大家今年可以行翻个靓运啊，同埋身体健康啦。咁啊，不过咧，即系我哋如果讲到话系同主题乐园相关嘅话咧，喺过去嗰一年咧都遇上唔少嘅波折。咁啊，首先咧就见到喺2020年嘅年尾啦，去到上年2021年嘅年初嗰阵咧，都系停业嘅。而今年啊，去到第五波疫情爆发咧，亦都系见到系停咗业。咁首先讲讲，其实而家对于业界个影响喺边？ 我想其实最大的个问题是呢，就是其实主题公园，即是特别我们香港两个主题公园，那么呢它都是一间公司，一间公司就最怕呢就是一些不确定性。那现在的我们两个主题公园或者其实很多文康活动都是开下山下这样，这个不确定性呢，就是其实是很难管理的。 咁但係喺咁多不確定性底下呢，其實都見到舊年呢海洋公園就將佢哋就有一個嘅大改革啦，就話自己唔再係一個主題樂園啦，唔係一個主題公園啦，咁反而呢就係山上山下有唔同嘅處理，同埋呢就係喺中秋嗰陣時就開咗個水上樂園。咁其實又如果出咗呢個新嘅水上樂園，通常有啲新嘅景點係唔係可能對個旅遊業都會有一啲好啲嘅憧憬㗎大家？ Okay， 我諗海洋公園啦，佢重開咗水上樂園啦，咁咧其實喺舊年咧中秋節之後咧就開始營業啦，咁樣，咁其實咧入去玩過嘅人咧，其實就覺得口碑好好嘅咁樣，不過只不過係咧就而家好快之後咧就入咗去秋冬啦，咁秋冬大家就比較少去玩水上活動，再加埋咧而家直頭係咧就啲。咁樣，咁咧，所以即係大家咧，即係當即係水上活動唔可以進行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就覺得，即係呢個係令到市民咧，即係其實好難掌握啦，同埋咧，其實係咧，那個咧長遠對我哋旅遊業咧，這個真係要去到咧喺比較中後期嘅時候啦，旅客翻嚟啦，我哋先至睇到咧究竟咧跨境嘅旅客啊或者國際客人對於咧一啲新嘅玩意，例如水上樂園咧，佢嘅睇法咯係。 不過其實咧另一個都不確定啊，咁對於即係真係入場嘅市民嚟講咧，就係嗰個定價都佢話用一個叫動態嘅定價啦，其實都幾浮動嘅喎，即係成日都有個唔同嘅定價。咁對於譬如你哋業界嚟講啦，或者你有冇收到有一啲嘅旅客佢哋可能都分享話，哇，其實嗰個價錢成日都咁樣海鮮價咁，可能都好難去掌握啦。 其实有嘅，我哋都有听到市民啦讲，除咗系海鲜价之外啦，咁咧水上乐园个入场个价钱啦，其实咧喺旺季嘅时候咧，系真系咧比较偏高嘅。咁呢个系一个咁好客观嘅睇法，大家都会觉得系咪有啲贵咧？同埋呢一个浮动嘅价钱咧，這个我谂对于市民嚟讲一个好新嘅体验啦。咁咧，因为海洋公園佢就覺得即係既然咧我哋商業去營運，咁呢個就同咧酒店個房價係好似酒店個房價啦，酒店個房價咧都有高高低低嘅，淡季嘅時候咪好平咯，平啲，咁可能去到旺季嘅時候咧，即係個價錢就好高。佢係採取緊呢個策略咯，呢個對於市民嚟講係一個新嘅適應咯，係。 其實相似嘅情況咧，都去咗另外一個嘅主題樂園咧，就係、是、迪士尼。咁佢哋嗰個就相對簡單，就兩級制。其實簡單嚟講咧，就係有分到旺淡季咁樣嘅分別啦。即係呢一個大家又覺得即係覺得好唔好咧？因為佢嗰個而家咧，如果簡單嚟講嘅話，就係佢淡季就冇加過價啦，但係旺季嗰個咧就係加咗，無論成人又好或者係小朋友都好咧，都加咗9%至10%。个百分比噶，即系咁对于譬如你听啲旅客啊，啲客去讲嘅时候，佢哋个反应又系点啊？ 嗱，而家咧主要去咧，通常而家系通常去两个主题公园嘅客人啦，都系本地居民啦。咁好啦，当大家咧出唔到境嘅时候，咁都系喺本地都要搵啲活动玩下嘅。如果好似而家呢个时候，如果唔系有第五波疫情，我谂大家都涌晒去啲主题公园去到玩啦。咁咧，迪士尼咧系有佢个吸引力嘅，佢特别咧即系佢亦都大人细路咧都吸引到啦。咁所以咧，即系佢加咗个价钱咧，咁咧其实。真係去玩嘅市民，其實都冇乜所謂嘅，這個係。 你有冇留意？譬如可能喺疫情之前啦，或者即係中間嘅呢段時間，始終都未叫做係完全係回復一個正常狀態咧。其實喺主題公園入邊，可能去譬如做一啲防疫啊，嚟到或者再做一啲即係宣傳嘅時候，佢當然想多啲客啦，但同一時間又要做一啲嘅人潮嘅管制噶嘛。佢哋嗰個平衡係點樣攞咧？ 其實咧，主題公園都好配合咧政府嗰個防疫措施啦，都將嗰個容量咧係減低咗。咁另外，其實主題公園都做咗好多咧，即係防疫嘅安排啊，例如可能你都安排咗好多人手，呼籲大家排隊嘅時候咧，就將個密度減低啊。咁甚至咧，就係例如好似你進入公園嘅時候，都可能要預先登記先啊咁樣。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咧，呢一啲防疫嘅措施咧，其實係好足夠嘅，亦都係可以，同埋我哋要準備應付一個新嘅旅遊常態啦。咁將來嘅我諗市民出去玩或者喺本地玩，對於嗰、那個衛生啊，或者防疫咧，都係有一個要求嘅咁樣。咁所以呢一啲措施咧，其實都係為將來做好準備咯。 最後簡單講講啦，就係你哋期望啊，如果真係通關或者真係疫情去翻一個好啲舒緩嘅狀態嘅話，期望外來嘅客人旅客咧，可以帶動到幾多嘅個生意啦。 其實咧，而家係好難預測，因為咧，我哋今時今日咧，仲喺第五波疫情，我哋面對咁嚴峻嘅疫情嘅時候，我哋根本上咧都唔清楚究竟幾時係可以通關啦。但我哋業界整體咧，其實仍然抱有希望嘅，希望將來係可以恢復通關啦。我諗暫時咧，你問我呢個問題，我諗我睇到如果有機會喺2022年嘅中後期可以恢復通關嘅話咧，咁咧。如果能夠翻到一啲可能係我哋啲隔離鄰舍啦，係澳門嘅旅客啦，或者可能係廣東省嘅旅客咧，我哋已經係好開心噶啦，係。 明白，好啊，多謝曬你，崔定邦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拜拜。除了崔定邦之外，其實我們都還有另外一位嘉賓都講講同樣的話題，就有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酒店及旅遊系系主任黃家榮在這裡。早晨啊，黃家榮。 早晨啊，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咁啊，希望咧你今年咧都系可以系新年进步啦，同埋身体健康啊。黄家荣啊，我哋头先咧就同崔定邦讲到咧，即系嚟紧啊，成个嘅即系两个主题乐园，佢哋变咗喺嗰个门票嘅俾钱嘅方法嗰度啦，同埋咧就系嚟紧可能仲会点样吸引到啲多啲嘅客人啊。其实你去睇，譬如讲今次佢哋一个咧就系水上乐园咧，就系用一个叫做浮动嘅票价啦，另外一个咧。就两级制呢啲嘅做法喺国际间其他嘅公园多唔多见噶？ 普遍嚟讲就唔多见嘅，主要原因咧系因为主题乐园咧喺过往嚟讲啦吓，咁以大城市嗰啲为例啦，咁佢主要都系做一啲国际嘅旅客，咁国际旅客咧嗰、那个喺个消费嗰、那个即系价钱嗰个敏感度咧就冇咁高嘅。即是说他按了时间他要去到旅游目的地，他要玩就要玩的啦，那他贵少少平少少对他的影响去不去呢不是太大。但你做返本地人生意呢，现在来讲呢，其实就有可能呢对本地人对于价格的敏感度就会高了。那会因应呢，即是你他会觉得啊贵了少少他都会觉得贵。那变了呢，利用一個浮動的定價就會可以吸引到一些是比較價格敏感的人，他原本可能那一日他未必想去，但其實他都在本地的嘛，他會揀一日他特別便宜的就會去咯。所以呢這些都是會其實令到市場更加闊了的，就是一些原本不想去的人都會去買咯。調轉就是說，如果有些是本地人他是不介意給多少少的，或者佢根本時間上咧係要旺日先去到嘅話咧，咁呢啲咧佢就要用錢換彈性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基本上咧，對於個樂園嚟講咧，嗰、那個喺個客流方面咧，反而會有好處嘅。 咁除咗其實針對本地客有呢個彈性可以用之外，咁如果將來係通翻關開放翻嘅話，咁對外來嘅客人即係個好處或者唔好處喺邊度咧？ 其實如果正如我剛才講啦，佢如果係翻翻以前咁樣咧，做翻比較多係一啲國際嘅旅客咧，咁有可能咧彈性嗰個票價咧就嗰個好處未必咁明顯噶啦。到時可能又要再考慮一下咧，會唔會即係調整一下，即係需唔需要係咁大嘅彈性咯？ 如果我讲弹性的话，其实虽然就说我们是身处在香港，在本地随时可以找个便宜的时间去，但是都会见到是相当贵的时候的嘛。有没有说可能譬如去这一类型的水上乐园，通常呢、就是、大家都会想有没有出一个叫做、即是最高的价格的呢，上限是多少的呢，有没有一些建议或其他地方是怎么做的？ 其實每個地方咧都唔一定話有一定嘅標準嘅，因為每個旅遊目的地咧自己本身有個特性啦，咁同埋都唔常見嘅。但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係用一個係浮動嘅定價咧，最好咧就有個上下限咧，就等尤其是本地人咧，即係佢都會相對嚟講比較緊貼住個市啊嘛，即係佢會知道你大概幾多錢咧，咁你又有種感覺咧，就會有個係即係佢唔會覺得話失咗預算咯，咁所以有個上限定就會好啲嘅。咁當然嗰個上限即係唔能夠即係係太過個 range 唔可以太闊啦，太闊咧亦都唔係太大意思啦，即係個感覺上個價錢咧，即係好似冇譜咁樣咯。 咁如果另外一種咧，譬如好似講到迪士尼咁樣，佢簡單嚟講咧就係兩級制旺淡嘅價錢啦咁。咁呢一種方法又大家比較起上嚟又係點樣去即係選擇嘅咧？應該？ 旺淡季呢種咧就比較傳統形式啦，其實都喺以景點嘅運作上咧，都其實都幾十年不嬲都有噶啦，喺世界各地啊咁樣。咁我諗呢一種咧，其實都即係都可以講咧，就係話係唔會係一個唔好嘅選擇，但係咧即係以現時面對嗰、那個。市場嚟講咧，嗰、那個彈性嘅需求咁大咧，有可能咧，用一啲比較係靈活啲嘅票價嘅方案咧，就我覺得會可以試一下咯。 其實除咗票價之外，頭先講好多咧，都想問一下嗰個嘅樂園啲營運嘅模式啊。譬如好似海洋公園咁樣咧，其實真係個大嘅改革嚟嘅。咁而家就係變咗有部分咧，就係大家會形容咧，就好似變咗 AIA 嘉年華咁啦。咁亦都可能係即係有少少就係公展會咁嘅形式啦。再加埋咧就係水上樂園三部分咁樣去構成佢嗰個營運。其實點樣去理解佢呢一種嘅改革咧？將來個吸引力係咪真係大？咗好多咧，对本地人或者对外地游客嚟讲， 其实就睇到其实海洋公园咧，佢依家做紧嗰，譬如佢删咗一啲比较大型嘅机动游戏啦，咁嗰啲其实咧主要咧佢咧希望咧系尽快止血啊，即系嗰啲嗰个营运成本比较高啦，咁啊就即系都系一个系商业考虑啦，咁但系在于游客嚟讲咧，其实。都離不開都有幾個要求嘅啫，一係食，一係買，一係玩，一係住。咁如果喺主題樂園嚟講咧，最重要嗰個部分當然係玩啦，即係嗰個體驗咧係最值錢噶嘛。咁而即係依家海洋公園佢刪減咗一部分刺激嘅活動，而係咧其實佢又開咗水上樂園啦，咁同埋就即將嚟緊將來都有啲新嘅一啲發展嘅方向咧，其實將嗰、那個整體嗰、那個產品，即係喺貨架上面嘅類別咧，反而多咗嘅。咁呢個咧就都有個好處咧，就係話多咗新鮮感，俾啲即係香港人啦、啊，或者遊客咧，即係佢會係覺得啊，裏邊仲有啲嘢未玩，仲有啲嘢未試嘅，咁佢會願意入去試，同埋會不斷會想去咯。 明白，好多謝曬黃家榮，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黃家榮咧就係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酒店及旅遊系主任嘅。講到咧就係兩個啊過我哋好熟悉嘅主題樂園究竟嗰個定價啦，同埋佢哋嘅改革方面大家又有咩諗法咧？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又講下另外一單嘅消費新聞啦。咁就講到咧婚宴延期或者取消咧，而引起咗一啲嘅紛爭嘅。咁究竟大家喺過去有冇即係參加啲婚宴，可能都不停咁延期或者自己真係搞婚宴嘅時候都有啲類似嘅經驗啦。我哋而家揾嚟婚禮顧問歐慧芳同我哋傾傾個狀況係點啊？早晨，歐慧芳。 早晨，大家好。 你好啊，咁我哋咧即係見到兩年啦，其實嗰個疫情影響咧，啲唔少新聞都講話好多新人安排婚禮都相當困難。你哋有冇話兩年其實有冇啲調整咗？可能已經大家接受到某啲嘢啦。 唔接受都要接受啦。其实香港人咧，基本上咧，呢两年都训练有数噶啦，咁系经验啦。我哋最高纪录有啲咧，新人系改咗四次咁多。 其实系每一次遇到啲咩唔同嘅难题嘅咧，改四次咁犀利。 主要就系嗰个政府咧，就系好迟先公布啊，公布咗咧，可能呢个场地啦，譬如话你知啱啱又冇得夜市啦，冇得夜晚冇得堂食啦。 一月初嘅時候咯， 係啦，因為以前擺婚宴係要擺夜晚噶嘛，擺晏晝啲人話寒酸噶嘛。咁另外就有人數嘅限制啦。 嗱，譬如而家有一啲咧，淨係限制係20人嘅啫，但佢訂嗰陣時候唔係20人噶嘛，係100人噶嘛。咁你改嗱，你最緊要改期，有冇位咧？有冇期咧？你要度期喎、哦。咁同埋你知道婚宴咧，我哋成個團隊噶嘛，有攝影、有化妝、有大冚啊。咁如果你一改，是不是整个团队都可以改一个新的期呢？改期有没有限制呢？所以很多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不单止做婚礼顾问，我们做埋调解员啦，做埋啲婚前辅导、婚后辅导啊等等。嗯、很多新人有一个症状，我们叫做呢是婚前疫情抑郁症啊，真 系。咁、其实可能譬如头先你讲啦，即系话可能夹好多个期啦，呢个系第一困难啦，搵场地啦，咁或者系一啲饮宴类可能都即系要改啦。其实有冇一啲可能都即系新人直情就系做到一半啊，真系唔得啦，不如都唔好太辛苦啦，直情就取消晒所有嘅婚宴啦，咁简简单单注册就算。有冇遇过呢啲个案咧？咁同埋我比较担心就系咁，佢哋本身已经订咗嘅嗰啲酒席啊等等嗰啲，其实个情况又是怎样的？是即是攞返个订金啊，定是延期啊，定是取消，定是怎样啊？ 嗱，呢啲就真係要睇返个别嗰个婚宴嘅地方啦、要睇返个合约啦。所以而家我哋都帮好多新人睇合约。 是 其实就真係大家要傾啦。有啲呢就是譬如话夜市冇得食啦，咁就改唔宴啦，但你要改到先得囉，你个个都争住改㗎嘛。所以而家又衍生咗好多一啲我哋话係早午宴、晚午宴、早下午茶、晚下午茶，或者是流水宴啦，都唔知有个空间咧，都要改啦。咁又或者是我哋有啲酒店咧，佢哋就可以俾新人分开唔同嘅日子嚟到食都得。 哦， 吓，咁但系咧就分开唔同日子咧，又要符合佢嗰啲场地啦。譬如佢最初系摆50围咁样啦，吓，咁譬如50围落得几十万嘅咁。咁佢就可以俾佢分開咧兩次食，譬如每次食一半嘅價錢咁咯。咁但係最初佢俾佢個擺到50围嘅場地，可能係全個 ballroom 嘅。咁而家你分開兩次食咧，就俾唔到個 ballroom 佢啦，可能俾咗個宴會廳係細好多。所以大家要傾咯，甚至有啲即係譬如話係譬如頭先講海洋公園咁啦，咁有啲場地係封咗管嘅。 嗯， 咁封咗管啦，咁係點咧？如果譬如話我擲咗個日子，我真係唔想改嘅，咁係要退訂啊，定話改期咧？咁即係呢啲真係要大家要傾咯。 嗯哼，咁而家其實過咗兩年啦，我諗可能即係無論係賓客又好，或者新人會唔會都開始習慣？譬如頭先你講緊一改以往嘅傳統啦，就去翻而家其實可以接受到就係晏晝嘅時候擺嗰個飲宴啦，或者係流水宴啦，或者外賣我都有見到過喎。即係大家唔同嘅方法嗰個接受程度係點樣啊？ 嗱，而家午宴咧好盛行噶啦，基本唔会觉得寒酸噶啦。另外外卖咧，嗱最初咧系唔接受嘅，啲人就觉得好寒酸嘅。点会咩叫打包，咩叫外卖咧？咁根本系唔接受嘅。咁但系而家唔同啦，我哋又感谢嗰啲商人咧，嗰啲策略咧好叻嘅，大家都即系灵活善变嘅。其实而家咧系推出咗啲咧，我哋俾个名咧就叫做系婚宴美食全盒。咁你打開個全盒呢，真係可以哗哗聲嘅，即係分開一格格㗎。咁就將嗰啲婚宴嘅美食呢擺晒個全盒嗰度嘅。咁甚至呢，我哋有熱盤嘅全盒、凍盤嘅全盒。咁而家呢，只而家新年期間呢，我哋甚至叫啲賓客呢攞咗個全盒之後返屋企呢慢慢享用。咁仲有呢，最緊要撈起撈起一齊加。咁越撈越起，咁大家都好開心囉。即係我覺得係要應變，係要配合，同埋有正能量，即係諗返一啲好嘅。咁真係即係我覺得真係有危地有機嘅。 明白，多谢晒你，欧维芳，都希望咧你哋大家嚟紧呢一年啊，可以系甜甜蜜蜜啦，合家平安啦，大家咧就可以真系嗰啲新人咧唔使咁辛苦，再咁贫迫啦。 我都想同大家拜年啦，大年初二就开年啦，开个好玩，最紧要咧饮杯新抱茶，饮得开心就永结同心，总之就茶招针。百毒不侵。 多谢你，先同你倾到呢度，我哋都休息一阵，翻嚟先继续千禧年代啦。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连连， 欢呼声，歌乐声，响彻凌霄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大年初二，车公诞，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为香港求得第38签的中签，签文是人攀高处求真果，我向低边十戒姜，微傲不如去微造，莫教涉猎请英豪。刘业强表示，据他理解，签文是指在疫情肆虐下，本港要继续努力，不要一步登天，一步一步走出逆境。又说抗疫措施大家都做得很好，只要继续就会成功，不要操之过急。深水埗大坑东村东满楼的强制检测行动上午大约7点45分完成，截至昨晚11点半，381人接受检测，发现一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和一宗检测结果为不确定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当局正在指明受限区域内进行执法行动，确认受限区域内所有人士已经接受强检，政府会另行公布正式撤销限制月检测宣告的时间。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约140户，8户在过程中没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將51个指明地方或範圍納入強制檢測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間曾身處這些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因應9宗本地個案、16宗同早前個案有關的個案，同埋6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有50个指明地方被納入強制檢測，包括位於何文田的路德會包美達祈年日間護理中心、位於葵涌的香港聖公會林戶長者之家、九龍塘芳芳樂趣幼稚兒園，同埋多間食肆同住宅大廈等。另外，因應在大埔、大埔頭近營盤下、新華安里和嘉敬里一帶採集到的污水樣本檢測呈陽性，該區指明範圍內的全部大廈或構築物都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美國輝瑞藥廠和德國 BioNTech 公司表示，開始向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請，為6个月大至5岁幼兒接種新冠疫苗，要求緊急使用授權。輝瑞在聲明說，目前的要求是2劑三微克疫苗將令父母有機會在等待第3劑的潛在授權時，為他們的孩子開始疫苗接種。美國傳媒報導，藥管局可望最早在今個月底批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彭德怀要求邓岳所在的第40军第118师立刻赶到温井以北，抢占有利地形埋伏，掩护大部队集结展开。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我是张远君，我在这里祝大家开心又精灵。 我是张伟基，在这里祝大家龙精虎猛。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氏同仁 祝大家虎年虎虎生威。 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他看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 那些年，张伟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咁佢嗰个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所谓系优势咧。是慢慢就會取代了 Delta。 你看回 Omicron 變種病毒，其實就算打了兩劑，其實都會是大幅下跌的那個的即中和抗體，所以一定是打第三劑。當你打第三劑，其實那個保護力就會是升回上一個很高的水平，咁亦都有足够嘅水平啦，系保护嗰个嘅对付嗰个 Omicron 病毒。由 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全城抗疫。 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翻嚟第二节嘅千禧年代，呢一节咧继续同大家关心消费者委员会佢哋搞嘅十大消费新闻选举啊。咁啊，好多唔同嘅消费新闻咧，都同大家会一一去睇啊。咁大家有冇话喺过去嗰一年有啲乜嘢嘅新闻系特别关注、特别关心嘅咧？上一节咧，其实就讲到啊，婚宴嘅延期或者取消咧，就引起咗唔少嘅纷争噶。咁头先就话啊，喺婚礼去筹备嘅时候咧，新人其实都好多好头痛嘅时刻。咁其实飲食業界去專搞婚宴嘅話，咁佢哋嘅狀況又係點嘅咧？電話旁邊揾嚟呢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去傾傾啊！有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會長楊慧醒啊！早晨，杨慧醒。 系早晨，恭喜发财啊！ 希望大家丰衣足食啊，身体健康。 系啊，新嘅一年大家都好运来啦。 系啊， 头先你讲起嗰、那个、嗯、即系宴会咧，即系尤其婚宴咧。这个这两年几呢都是打击很大的啦，反反复复，而且呢引来的尤其初期这样呢，由2020年开始这样呢，就引起很多一路到现在呢还有一些纠缠不清的呢，就是那些订金啊、订金啊，所以有些某一些还是对簿公堂，真的很不开心的，结婚而已嘛，所以搞到这样。所以 通常有因有啲咩原因会导致到可能要上到去打官司去到咁？ 嗱，因为咧好多而家咧香港有百几间嗰个五星级嘅，即系四五星级嘅酒店啦。咁、有啲咧我哋中式饮食咧就好多叫做婚宴专门店啦。我哋婚宴专门店咧都有百几间嘅，吓专系做呢啲宴会嘅。咁我哋去收嘅时候咧。第一次咧就會分三輪，好多時候而家嘅做法咧分三輪收訂金咯。咁啊，差唔多埋尾結婚嗰時候嗰一個零兩個月咧，差唔多收曬啲錢咁滯嘅。通常酒店行萬個都係咁嘅，呢個係一個保障嚟噶嘛。 咁呢個係慣常嘅做法嚟嘅。 嗯。 咁好啦，喂，好似嗰陣時社會前景咁啊，定係禮拜都都得就禮拜六、禮拜日搞噶嘛。咁啊就唔搞。即係成個亂糟糟，地鐵又唔掂，乜都唔掂。咁呢人咪又叫做改期咯，係嘛？咁你改期改得幾多啫？有時改到真係改冇得改噶嘛。咁一路拖落嚟嘅時候咧，就出現咗一個問題咧，都大家都覺得係幾慘嘅就係、是，喂，咁喂，我已經係結咗婚咯，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候咧就係、是、結婚同埋嗰個註冊日子就埋一日噶。 咁而家即係頭先都講話，即係可能大家可能擺酒嗰陣時咧，嗰、那個婚禮同埋個婚宴啦，而家咁講啦，即係註冊嗰日同埋擺酒可能要唔同啦。 係啊，走埋一日㗎嘛。 其實都兩即係兩年啦，大家會唔會可能都習慣咗係一個新常態？又或者譬如頭先講到話即係嗰啲要延期啊、要改時間啊嗰啲，業界會唔會都有啲配合可以做翻？都估到㗎啦，因為會唔會俾幾次？譬如你可以改三次、四次，甚至乎五次。有冇呢一啲嘅條款俾翻顧客噶？ 有，我哋咧就咁樣嘅。其實咧，酒店或者中式酒樓咧，都希望佢咧就繼續用翻啲錢嘅。其實業界嚟講咧，都出現一個問題，你現金俾曬佢咧，佢自己都輸到暈喺度，即係俾租啊、俾人工啊，咁都冇辦法去褪翻呢啲。即係做翻呢啲嘅，都求你擺酒。所以出年咧，我哋有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咧，就係、是、情況係點啊？第一個階段咧，大家咧就喂，不如你哋家規定係四位一台嘅，隔開簽咪，所以咪搞到有成六七十位咯。 嗯、 六七十位嘅概念咪四七廿八都係二百八十人啫嘛，係咪？係平時嘅廿零位嘅啫嘛。所以嚟講咧。呢個是第一個階段咧，就大家四位都睇住政府話可以開放六位啦。咁但係咧就出現一個情況咧，我哋嗰陣時又未能夠擺六七十位，係出現係點咧？分開三倉，六十席開三倉，一席四個人咁樣嚟開嘅，因為政府嘅規範咧只能夠二十人一個區域啊嘛。你不能夠犯規嘛，犯規俾人拉咪試過啊嘛，所以咧就二十圍一倉變咗咧就係即係點樣講嘅概念咧，八十人一個倉，即係你不能夠蓋呢、這個係第一個階段，我哋大家循住個政府咯呢、這個做法去咯，到後尾咧就係我哋一路個疫情咁反反覆覆咧，我哋咪有六位咯，係嘛？有六位我哋又係咁做嘅。即系大家都冇办法啦，系要咁行噶啦。咁、咧就系、 即系不停要留意住啦，可能新嘅嗰啲政府嘅公告啦。因为譬如一月初嗰阵时嘅政府公告咧，就算做到 D 类食肆咧，最多上限宴会咧都系240人， 都系一百八。即系一今旧年咧就改变啦。嗱，讲旧年嘅第二个阶段咧就好啦，政府嘅 D 类就鼓励你打针。你全部嘅员工，即系嗰间店嘅员工要全部打第针。有針子，咁初政府個做法嚟講咧，就係話三分之二，七成嘅人咧要打曬針，有三成咧就你可以攞呢、這個核酸檢查冇事嘅，咁嚟咧就俾你出席。咁呢度三七咁樣分咧。就係、是、可以180人咯， 你即 係可以係啦， 即係其實 咁呢個第二個階段咧，就政府緊睇住政府嚟行，咁啊到咧最強盛嘅，即係講呢兩年嚟講最好環境咧，就係、是、第三個階段咧，就係、是、舊年嗰、那個由十月一路打落，十一月一路打落係我哋旺季嚟噶嘛，一路呢兩個月咧就相當好啦，就係、是。政府咧就俾一個叫 D 區咧，可以一個宴會，一個宴會係幾多咧？240人 D 類，但係咧三分之二人咧就打咗針，三分之一咧政府降低咗門檻，可以安心出行。 咁唔使埋去核酸啊嘛，千几烦啊！检查完个拿住个报告，冇打针嗰啲嚟，所以老人家就咁样咯。 明白啊，杨伟醒，多谢你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啊吓。咁啊，头先咧即系都讲到啦，就系啲婚宴啊或者宴会啊去饮食嗰啲安排啦。不过食肆嗰个限聚咧，其实都仲有各式嘅措施啊做紧，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咁亦都之后咧同大家再去关心一下咧，就系啲饮食业界嘅状况啦。不过而家转一转咧，另外一单嘅消费新闻咧就。讲到咧就系、是、一啲美容业界咧结业啊，对于消费者嗰个影响啊。电话旁边请嚟有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啊，早晨，叶世雄。 早晨啊，张凤平。 早晨啊，咁其实咧就特别关心到就系月容庄等等三间美容院佢哋咧结业啊，所以就都颇多嘅顾客受影响，都上千位。即系其实咧，我就见你以前啲访问有讲话，每一个月咧可能有啲美容院都会受疫情影响啦而结业噶啦。咁但系咁大间呢啲系咪可能影响特别大？点样做善后处理啊？ 首先先恭喜全港市民身体健康吓，百毒不侵先系最紧要今年，咁就系啦，因为就疫情影响我哋真系好惨啦。咁 讲翻，希望大家 系啊，好多谢。咁啊嗱，讲翻疫情影响，咁其实咧一般嘅行业，唔好话美容业，任何一个行业都好啦，正常嘅流失咧就一向都有嘅。即系譬如我哋香港大概有成6000间美容院，咁你话 on and off 有人开有人散呢啲都系正常嘅。咁只不过疫情影响，当然嗰个情况就严峻咗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多咗美容院或者大間細間有咩分別呢？其實大間細間受疫情影響嘅情況都一樣咁嚴重嘅。咁就但係月容莊嗰個 case 就有少少唔同。佢哋應該係啲內部自己有啲即係股權啊股東嘅爭拗呢，就引致到嗰個業務呢就咁就叫做凍結咗凝固咗喺度，咁就做唔到任何嘢，咁所以先至結業。咁我哋收到好多消費者啲求助呢，其實佢哋都一路有消費啊，亦都一路都其實滿意個服務，咁但係就佢哋都好無奈，咁佢哋即係內部原因啦，咁停咗囉。 但我见咧，其实就系因为我有好多嘅顾客咧，通常就会有个疑问嘅，就系、是、我买咗好多都系预缴噶嘛，咁我之后嗰啲嘅美容嘅即系安排系点样嘅咧？我见其实2008年嗰阵时已经开始有一个叫做安全网嘅机制，咁今次呢个安全网嘅机制，即系可唔可以网得住受影响嘅顾客咧？ 有嘅，嗱，呢个你嘅资料都系正确嘅。2008年开始咧，我哋就当年又系金融海啸，我哋见到有即系美容院好多结业嘅情况，我哋就推出咗一个叫美容消费安全网啦。咁一路以嚟都运作紧嘅，包括今次美容庄结束嘅事件咧，咁我哋都有启动呢个安全网。咁又可唔可以网得住晒咧？其实因为我哋呢个安全网就要消费者佢去揾我哋求助，因为我哋本身咧。結咗業嘅美容院咧，其實我哋攞唔到啲消費者資料啊，咁變咗我哋冇辦法主動去揾啲消費者，就係主動協助佢哋，咁就要靠消費者就揾我哋呢個安全網協助啦。咁但係其實一路以嚟都有嘅，咁啲消費者又揾我哋求助，我哋一路就幫佢哋轉介去其他美容院嗰度，係繼續做埋嗰啲餘下嘅療程。咁呢個機制一路都運作，而且持之有效嘅 嚇。嗯哼，但其實咧，可能唔知外界會唔會都有呢個疑惑咧，就係、是、咁點解其他嘅美容院，即係你間美容院結業咧，但係就要其他美容院可能就幫你去接手，甚至乎可能都係要免費咁去做翻嘅。即係對於嗰啲幫手接手嘅美容院嚟講，個誘因大唔大？即係喺一個咁艱難嘅時刻，佢哋仲肯唔肯去接啊？而家？ 你呢个问题呢，喺我哋推出08年之初呢，就连业界都有呢个疑问嘅。即係点解人哋代咗钱我哋去叫做善后呢，係咪？咁但係运作咗一段时间，大家都明白咗，我哋做咗一个良性嘅循环呢，就係话其实美容院呢啲如果佢结咗业，呢啲苦主啊，其实佢系行内呢，我哋叫做好有潜力嘅消费者嚟。点解佢人哋会争佢钱，或者会争佢咁多钱嘅疗程未做呢？就因为佢曾经俾过咁多钱，或者俾过更多嘅钱嘛。即係換句話講，呢班係實實在在係願意喺你呢個行業或者呢種服務裏面消費嘅消費群嚟嘅。咁喺我哋行業嚟講呢，呢班係好有潛質嘅顧客，其實大家都想得到嚟嘅。咁而家佢有人結咗業，咁佢哋係冇錯先付出幫佢做咗啲美數，但係一個良性循環呢，就話我哋睇到個結果就係超過九 成以上的呢啲咁嘅苦主，最後都留低咗幫佢手嗰間美容院咧，就做咗一個好忠誠嘅顧客嘅。嗱、咁你揾一個忠誠顧客，其實成本唔低嘅。大家就慢慢發現到呢一個良性循環咧，顧客又開心幫到佢，而個店主又揾咗個新嘅好有忠誠度嘅顧客，其實係一個雙贏嘅局面咯。 嗯，我除了关心顾客咧，都关心一下一啲业界嘅人手啊，即系因为三间大嘅美容院结业咧，其实都牵涉到有唔少人手喺当中噶嘛。咁其他即系佢哋而家嗰个情况系点样处理？有冇话有其他嘅美容院都可以吸纳到呢班人手啊？ 其实本来就有嘅，因为我哋自从旧年开翻，即系旧年又系去到即系农历年后先开翻啦，停业。咁其實呢就一路開返就一路追返嗰個業績或者係嗰、那個狀況都改善緊。其實由嗰陣開始我哋不斷咁吸納咁人，去到其實我哋叫做停業，今次停業之前呢，其實個業界已經出現咗一個人手短缺嘅情況。所以漁農莊嗰啲人呢其實好快就俾人吸納返，因為甚至我哋見到一個奇景呢，就喺勞工處門口有支美容院喺度擺 counter 招攬嗰啲去求助嗰啲員工。咁你睇到幾個人手需求是很殷切的，但是很可惜跟住又停業，即是很無辜今次又停。即是我們一直都沒有爆發，沒有確診個案，這個行業我就覺得即停得是很不恰當。但是無論怎樣都可停了之後呢，這種吸納或者我們的 人手需求又降低了，反而引致到一個我們幾悲觀的現象，就是什麼呢？有些員工或者我們行業的從業員都會覺得這個行業很不穩定、你看兩年以來停了三四次，停了超過半年，現在七八個月這樣停下去呢，其實大家對這個行業已經個前景是有些悲觀的，所以有些人甚至是轉行，我們都見到有這種流失了或者很有經驗的人手流失了，其實不容易補充回來，這個才是整個行業長遠發展的引誘。 最後都想問一下，其實就知道你們新年呢通常就是新年前都是旺季來的，大家都去、做靚靚先至過新年，但是今次就停業了，是接下來對今年新年的、生意展望是怎樣呢？短短地可以答下你。 其实我哋上一 round 停业之后开翻，一路追翻上嚟，个业绩都已经叫做收复失地噶啦，差唔多接近去翻正常。但系好可惜，又系传统最旺嗰个季节又煞停咗，又停业。咁其实就而家个影响反而唔系疫情令到消费者唔敢嚟消费，系政策令到消费者好想嚟消费都嚟唔到。咁而家即系展望就睇政府，希望佢唔好再成日一刀切咁停啲599嘅行业，同埋将有啲冇确诊嘅行业或者低感染风险嘅行业咧，就剔除咗出嚟，唔好再成日影响到佢哋。希望咁样可以令到嗰、那个咁，如果系真系咁做咧，咁、那个前景就有希望啦。 多谢晒你，叶世雄，同你讲到呢度先啦。叶世雄咧就系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嚟噶。我哋又睇睇另外一单嘅消费新闻啦，咁就讲到咧立法会通过修例全面禁售加热电子烟嘅。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委员、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啊。早晨，林医生。 早晨，早晨，你好啊，洪洪，早晨。 哎呀，你好啊，先祝你咧就嚟紧系呢一年咧身壮力健啦，大家咧都可以平平安安啊。 哎呀，身体健康，希望全港市民都身体健康，希望香港咧快啲走出呢个疫情。我哋都已经搞咗成三年。入第三年時間，大家都好辛苦啦。 係啊，不過講起咧話要身體健康咧，今日講緊呢個題目啦，話禁售電子煙同埋加熱煙咧，都有好多討論嘅。因為咧，即係有啲嘅議員咧就會調翻轉個角度咧，就話如果你禁售咗電子煙同埋加熱煙一啲比較另類嘅煙草咧，其實就可能會令到好多本身都係吸即係食開煙嘅啲煙民咧，去翻傳統嘅煙草上面嘅啫。咁其實就可能即係大家冇改變到，冇令到大家身體健康咗。其实那个状况是怎样，你们的了解和观察？ 其实你看回一些数字呢，如果你说加热烟也好，电子烟也好，最多人去吸食的全世界来讲，其实就是青少年。而我们都见到一个、入门的程序情况，就是说人如果是吃了电子烟或者加热烟，部分是较容易将来他再大一点的时候转食传统烟的。正正就是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你有些人吃了这些加热烟电子烟之后可能变成传统烟民，那么更加不健康。所以我们就要在防范于未然，就是在、最能够吸引到他们 去用这些产品的年纪的时候，就停了这些产品，让他们不会那么容易接触到这些危害不浅的产品。 ，所以我哋就需要停咗佢，就咁解嘅。 咁其實實際上呢條嘅法例咧，喺舊年十月嗰陣時啊，就係通過咗禁售電子煙同埋加熱煙啦。咁嚟緊4月30日就開始生效啦。咁到時任何人都唔可以進口啦、推廣、製造、售賣或者為商業目的咧而管有呢一類嘅另類嘅吸煙產品嘅。當時通過咗咧，對於你哋嚟講嗰刻嗰個感受係點啦？同埋覺得呢一個嘅條例規管嘅範圍夠未咧？ 其實你話大家都爭取咗咁耐啦，咁總算係叫做放下一嚿心頭大石啦，但係仲有好多大石嘅。咁本來就冇呢一樣嘢嘅，咁而你睇翻，若果你講我哋全球嘅煙草售賣嚟講咧，到咗呢幾年咧，佢嗰個水平已經相當之低，差唔多係翻到上世紀中嘅時候嗰個售賣水平咁滯嘅，即係上咗一段時間，跟住已經落翻嚟。換句話講咧，全球咧對於煙草嗰個需求已經係減少咗好多。咁而實際上香港禁煙一直都做得唔錯，大概係10%嘅吸煙人口嘅啫，我哋真係有。咁但係你見到咧新嘅呢啲咁嘅另類煙草產品出嘅時候咧，就非常之多嘅年輕人。美國單睇美國咧，有300-400萬嘅學生係用咗呢啲電子煙、加熱煙，即係話咧一個死灰復燃嘅現象出現。所以我哋好驚，好驚咧，即係佢會產生另外一次嘅浪潮咧。係雖然未必係個完全係傳統煙，但係呢啲咁嘅有尼古丁同埋有上癮嘅成分嘅物質咧，又係再次荼毒我哋嘅青少年。咁所以我哋喺今次個法例過咗咧，只不過係放低咗一嚿心頭大石，而呢嚿石本身就唔存在嘅，係有啲人整出嚟，所以先至產生嘅。咁但係原本一直以嚟困擾咗我哋好幾十年，至超過100年嘅傳統煙咧，個問題依然係存在。同埋咧，我哋見到2019年嘅時候咧，實際上香港吸煙人數有稍微嘅上升添啊，由10%去到10.2%，呢個都係令人相當之擔憂嘅。 嗯哼，頭先你話放低咗一嚿心頭大石啦，即係仲有其他，其實過咗呢一條法例之後，下一步工作係會做啲乜嘢啊？ 其實全世界咧都係講緊一個健康嘅生活咧，就包括一個我哋叫做 end game， 即係俾煙仔嘅 end game， 即係叫佢快啲玩完咁解。咁香港我哋暫時就未有一個確證，因為政府未有一個確切嘅目標係幾時咧，令到香港真係變成一個非煙無煙嘅香港，完全無煙嘅香港。佢有少少目標嘅，咁就再降低去到7.幾%啦。過多幾年時間，咁但係係咪達得到咧？嗱，就好睇大家係咪努力啦。其中一樣咧，我哋過往全世界都係嘅最有效嘅方法咧，就係加煙税，因為個煙如果越嚟越貴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啲人本來其實佢都想戒煙嘅，不過又唔係太大誘因嘅時候，俾多少少鼓勵佢哋。咁從來嚟講，呢個都係最有效嘅一個方法嚟嘅。而香港亦都好多年冇加過煙税啦。咁喺香煙咧，其實煙仔嚟講喺香港嗰個價錢咧，你比起全世界咧，我哋好多地方都係平過我哋添嘅。唔係 ，sorry， 好多地方係貴過我哋添，我哋係平過好多地方嘅。我係平過譬如係加拿大啊、英國啊等等嘅地方。咁變咗咧，其實我哋仲有好大空間咧，係希望可以喺度再進一步，係鼓勵啲市民咧，如果食緊煙嘅，都因為都好影響身體之餘咧，亦都影響荷包咧，咁就加把勁，擺低個煙仔。 多謝曬你，林志源，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咁林志源咧就係吸煙與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委員、立法會議員嚟嘅。咁頭先咧，佢講到咧就話，食物及衞生局咧其實之前都有講過，就希望2025年咧就將個吸煙率就降到去7.8%嘅。咁而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嘅主席咧就曾經講過，希望咧就局方就建議局方啊，就喺即係有個目標咧，就2030年咧就將吸煙率進一步下降到5%。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就是無煙的環境，帶來一些身體的健康的。我們這幾單的消費新聞先講到這裡，9點鐘回來之後，在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會有千禧年代跟大家講下其他的消費新聞。 海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在。岁岁年年出人才，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 财。变种病毒同时夹击本港，不少属于源头不明个案，情况令人忧虑。医管局会为最坏的情况作出准备，如果出现病床不敷应用，会作进一步的紧急应变，加强公立医院接收和治疗病人的能力。 东方日报的另一则报道就提到，虎年大年初一，昨日先后有五名婴儿分别在荃湾港安医院、九龙圣德勒萨医院、沙田仁安医院和观塘联合医院出世。大部分新生婴儿的父母都希望孩子开心健康。问到新生婴儿父母的新年愿望，他们多数都期望疫情尽快过去，社会气氛和谐。其中亦都有父母提到，在疫情下各人都戴多两个口罩入医院，家人探访小朋友需要实施人流管制。 东方日报的另一则报道讲到，以往过农历新年期间，不少市民会去戏院看贺岁片，但是疫情之下戏院都要关闭，电影业界认为难以估计损失，对创作者和投资者都是打击。业界又说，防疫抗疫基金对于戏院的资助只是杯水车薪，促请增加资助额。戏院商会就话，收入主要是靠票房和卖小食。2020年戏院整体生意比起2019年报社大约八成，去年的生意额亦都只有疫前的一半。 东方日报的另一段报道就提到，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年初二的烟花汇演被迫取消，有市民自行非法购买烟花爆竹燃放庆贺农历新年。由於燃放地點鄰近民居，煙火的火舌可能點燃住戶晾曬的衣服或者其他雜物，引致火警。消防和警方在昨日凌晨零時起，先後接獲多區不同的火警報告，當中不少是與非法燃放煙花爆竹有關。 《東方日報》的報導又講到，為了提升營運和維修效率，港鐵未來五年將會增撥10億元，推動創新科技。其中專門維修屯馬線列車的八鄉車廠，去年就引進空調機組機械人清潔系統，每年可以為大約300套車載空調進行深層清潔。港鐵將有關系統比喻為洗衣機，認為新科技勝過人手，可以減輕員工的負擔，兼且降低意外風險。 《東方日報》另一則報導就指，食肆停堂食，葵中村爆疫封區，有人因此失業，令到人想起再次希望政府派錢的聲音。美國克林遜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徐家健昨日說，政府去年向市民派發電子消費券，既推動消費又有助推廣電子支付。有商戶代表說，即使未必有安裝電子支付平台的商販，都會因為市民用錢疏爽了而受惠，生意增加大約兩三成，支持政府再派消費券。《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话，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寻日新增本地病例达到102宗，当中22宗源头不明，创第五波疫情以来新高。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坦言，农历新年之后出现大型爆发的机会已经达到危险水平。又话每日近百宗的新增确诊个案，不少源头不明，农历新年后的情况不容乐观。政论话，尽管医管局声称已经做好最坏情况的准备，继续加强公立医院接收和治疗病人的能力，但是一场季节性流感都已经足以令公立医院倒洗罗蟹。而最不堪的是，到底港府有什么打算，市民不清不楚。 政论指，目前港府抗疫只有谷针一个途径，在连探带客之下，已经接种第一针的适合人口被推高到80%，但是港府依然不肯服市，又将龙门搬到90%接种率，并且再次怪罪长者接种率偏低。港府专家许树昌亦都明言，有染疫的长者打了两针，样本 CT 值一样达到11，即是病毒量极高，踢爆单靠打针就能够成功抗疫的假象。雪上加霜的是，科兴在国际期刊提出数据，只接种两剂科兴疫苗根本难以减轻 Omicron 重症，必须接种第三针。政论说，港府就一味叫人打针打针，所谓九成接种率，如果只计第一针，防疫从何谈起？到时是不是又要推诿市民不肯打第三针？东方日报政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支持香港队高山滑雪代表金和晓、翁厚全， 支持香港运动员出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支持港台电视32， 为我哋打气啦！ 仲有香港队短道速滑代表朱定文， 支持港台电视32，同我哋打气。 恭喜我正 光， 你身 体 健康啊！ 哎，我恭喜阿钱经理年年稳多啲啊！ 多谢。 咁啊，希望疫情快啲走咗，咁啊，大家开心啦嘛！ 我钱经理恭祝大家今年虎年咧，就系身体健康要叻叻发威啦，同埋赚钱多多都系威威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虎年笑口常开，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咁佢嗰个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所谓系优势咧，系慢慢就会取代咗 Delta。你睇翻 Omicron 变种病毒咧，其实就算打咗两剂咧。其實咧都會係大幅下跌嘅嗰、那個嘅即係中和抗體，咁所以一定係打第三劑。當你打第三劑咧，其實那個保護力咧就會係升翻上一個好高嘅水平，咁亦都有足夠嘅水平咧係保護嗰個嘅對付奧密克戎病毒。由你做 決定，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啊，继续同大家关注咧消费者委员会嘅十大消费新闻选举嘅二十单候选消费新闻嘅。咁头先咧即系讲咗唔少嘅关于旅游啊、饮食方面嘅议题啦。今节咧又讲下其他嘅话题，其他嘅消费新闻。不过咧，除咗冯平喺度之外咧，仲有两位同事啊，有朱令君同埋有黄佩珊喺度噶。 Hello， 大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 祝大家家肥屋润啊！ 咦，讲起家肥屋润咧，系咪同我哋即系嚟紧会讲嘅呢个题目都相当之有关系？咁系讲啲乜嘢咧？ 是啊，大家新一年的希望可能都是住大一点住好一点啦。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消费新闻就是立法会上年就通过《劏房租务管制条例草案》，续租加幅上限就收紧至 10%。其实这个条例草案呢都是傾了很久就终于可以落实啦。就讲到一些都有限制到劏房的租金啊，或者是一些滥收水电费的情况的。 不过呢，就是这个问题啊，很多人都会争议啦，就感觉起始租金是几时才会出现呢？咁同埋咧，而家究竟啊，对于真系啲劏房住户嚟讲，嗰个嘅作用大唔大嘅咧？我哋揾嚟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啦。有民间监察政府推行租管阵线成员吴坤廉喺度嘅。早晨，吴坤廉。 系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啊，祝你咧都可以身体健康啊，同埋万事如意啊。 多谢大家咁话。 是啊，咁我哋头先就讲到，即系都简介咗呢个劏房租管嘅条例草案啦。咁其实今个月就22号就已经即系正式生效噶啦。你观察到其实劏房住户同埋啲业主又系咪即系都对呢个新嘅条例咁了解呢？ 其实我哋自己一直以嚟同好多唔同区嘅街坊啦，咁都一直有关心紧呢个租务管制订立。咁当然订立咗呢个劏房租务管制咧，一定系好事嚟嘅。咁但系我哋见到咧，近几个月咧，咁其实政府陆续去讲紧一啲唔同嘅措施，即系譬如会10% 嘅一个租金升幅啊等等咧。但系同时佢都讲咗有啲位系唔会定，譬如啱啱主持就提到嘅起始租金冇啦，或者一啲執法程序等等咧，其实又唔系好清楚咁樣有透明度俾到公眾了解啦，甚至講緊嘅以往講緊會一開始講定立嘅標準租約咧，原來最尾只係作為參考嘅啫，原來唔係強制業主或者租客一定要用嘅。咁嘅時候咧，其實咧陸續都有一啲租客咧都非常之擔心，會唔會定立租管個保障唔夠嘅時候咧，最尾適得其反，可能業主都會係有即係趁定立租管前加租啦，或者係走到一啲中間嘅一啲灰色地帶咧。去令到佢哋最終其實都係個法例有等於冇咧，咁我哋見到近排都有啲街坊其實都遇到咁嘅情況，譬如頭先主持講到1月22号後定立咗啦，之後咧有街坊就專登咧，其實佢都同個業主傾啊，可唔可以22号後簽約啊？咁業主同意嘅，咁佢都好開心嘅。但最尾咧簽約之後咧，發覺仍然係份租約被濫收水電等等，咁亦都冇用到政府個標準租約，因為唔係強制啊。咁街坊都問啊，點算好咧咁樣？咁但係其實依家個執法程序咧，都要求租客自己去舉報啊。咁其實咧，租客又唔夠膽自己舉報。咁最尾咁嘅情況咧，其實我哋可以預示到咧，好多街坊會好似依位街坊咁咧，最尾定咗租管，但係最尾租客嘅保障咧，都係有等於冇。 嗯，咁聽落去其實嗰個條例草案對於你哋嘅想像嚟講，好似都有好大嘅出入啦。咁其實你哋仲期望政府應該要點樣做，點樣先可以加強到對劏房住户嘅保障呢？ 其实我估可以短期同中期咁样谂嘅。咁依家我哋知道政府啱啱定实咗之后咧，咁其实有啲好，譬如起始租金嗰啲，我哋希望佢尽快可以检讨，系定立翻啦。依个系中期上面希望可以做到啦。因为我哋相信政府都啱啱定完，都会话要佢。我记得之前局长、副局长都有提到会观察一排先嘅。咁我希望佢真系观察到呢个起始租金嘅重要性，嚟紧可以定立翻啦。其次，短期內有啲咩可以做呢？我哋覺得政府可以係除咗加強宣傳之外咧，係俾公眾知道會有呢個租管個罰則係點樣，咁等啲業主咧係知道。因為頭先我提到嘅一啲例子咧，啲街坊都有講到一啲地產中介咧，其實係唔清楚租管有啲咩係佢哋要遵守的，即係究竟係有心定無意，我哋即係不得而知啦。但係政府喺呢度會唔會加強去講翻有啲咩係租管依家係規管緊㗎，有啲咩係罰則啊等等，令到公眾有個阻嚇性呢？其次就是究竟个執法程序是怎样呢？我们看到现在政府的讲法，之前他宣布就是说啊，总之可能宣传上教育上就可能依靠他们资助的六队的社工队啦，是啦这样。但是可能是去到一些法律层面，可能要求租客自己向土地侵占署或者小额钱财 去申訴嘅民事嘅。咁其實我哋睇到呢個情況，其實就有啲似咧上年五月嘅時候咧，水禁濫收水費立法之後咧個情況。成件事係好事，但係要要求租客自己去舉報，而唔係政府官方去有執法部門直接執法。依家所講嘅執法部門係差餉物業估價署啦，係啦。咁、如果唔係佢哋主動執法咧，你大家想象到嘅，你係租客，你租緊人哋嘅單位，佢點樣濫收你，或者係點樣違反個租管咧？其實你都即係點樣講啊？你即係啞口無言嘅成件事，即係你都唔可以去做啲乜嘢，因為你驚佢最終你舉報完佢之後，你成功失敗咧，最尾你都係俾人趕走嘅。咁所以依家租客就處於呢個膠着嘅狀態。咁我哋好希望短期內政府可以係真係喺個執法嗰度咧，係可以明確啲做啲主動性嘅一啲動作咯。 嗯哼，咁問下少少咧，即係居民嘅角度去睇啦。因為頭先你就講咧，而家都有六支就係政府設立嘅一啲基叫區域服務隊。咁頭先你講嘅社工隊啦，同埋咧差估署負責去執法嗰度咧，其實佢都話有即係會處理啲查詢，同埋係會有啲免費諮詢服務啊、調解服務啊咁樣嘅。而家有冇啲可能居民咧，佢哋真系试用过呢啲服务，嗰、那个嘅即系反应系点样咧？那个感觉系点样咧？系咪真系揾到人啊？同埋系咪真系可以帮到佢哋去了解个新嘅法例啊？ 系我谂头先讲到嗰几样支援咧，我哋其实都举办过一个记者会去讲翻呢件事，同啲街坊反映翻。其实咧，成件事听落咧系好完善嘅，即系又有社工队啦，又有一个租务主任去做调解啦，跟住又有得又有个举报机制啦，咁样。咁但系咧，成件事大家想象到。其實咧，依家佢講緊嘅即係一啲支援咧，係唔係好 fit 到依家實際個街坊嘅狀況嘅。即係譬如頭先講緊嗱，社工隊嘅角色，佢係有六隊啦。咁我以新界西為例，新界西嗰隊咧係要服務離島啦、屯門、元朗，再加埋荃灣、葵青，那個範圍大到咧，即係大家想象到咁大嘅時候，係咪真係可以落嗰個社工隊，就算佢做得？即係有三頭六臂啊，佢都未必係可以cover 到成個位置啊，每一日都喺唔同地方做宣傳噶嘛。咁大家想象到呢個狀況啦，係啦。其次咧，佢講緊嘅一啲有租務主任嘅支援咧，這個咧其實喺訂立租管之前已經存在啦。係我哋一直以往好多年前已經講緊差估署咧係有一個住喺民政處嘅租務主任，但係咧佢以往個點解又好似運作唔到咧？就因為佢係好似係可以一個主任走幾區嘅，即係可能逢星期一三就喺依一區就坐兩個鐘，星期二四就喺另一區就坐兩個鐘咁樣。咁大家想象到，其實街坊要求助，但係佢應該係隨時都要喺地區上有一相應嘅 support 啫嘛。係啦，咁所以依部分我估喺個即係依部分支援上咧，其實有少少係舊酒新皮。咁政府要講多少少點樣做咯？依件事 理解好，多謝曬吳坤廉同你先傾到呢一度啦。吴坤年咧就系民间监察政府推行租管阵线成员嚟嘅，咁头先咧就讲到啲劏房嘅即系个租管啊，新推咗条例之后咧个实行嘅状况系点样啦？咁除咗呢一个嘅新闻之外，其实仲有啲乜嘢嘅消费新闻，大家可能都有关心咧？ 系啦，讲起呢个房屋嘅议题咧，其实下一单嘅消费新闻咧就系讲紧柏澳庄三期两座需拆卸重建，影响800多名买家嘅。 咁啊，呢一單新聞咧，其實我諗啊，影響咗好多嘅買家。你哋有冇即係留意啊？可能大家未必會係去到買樓啦。咁但係咧，即係有冇去留意啲新聞講話，而家要抽新樓要買咧，其實都好困難嘅。即係呢單新聞都可能係影響咗好多市民，係嘛？ 其實當時都有關注嘅，因為都即係好少有一個咁大型嘅項目啦，同埋都係大型嘅發展商啦，都出現呢個要拆卸重建嘅情況。其實當時嗰、那個即係點解要拆卸咧？其實個情況 係 點啊？ 係啦，其實就係發展商咧，原來喺上年七月嗰陣時咧，就收到承建商佢哋匯報啦，就話發現咧，原來部分位於柏澳莊三期嘅第一座同埋第八座，佢哋嘅牆身底座咧個混凝土嘅強度測試咧就唔達到嗰個設計要求，所以咧就因為安全起見，所以就要重建啦。咁亦都主動咁樣向公眾交代呢件事件啦，就希望釋除大家嘅疑慮。 不過咧，其實二女就唔淨止係柏澳莊三期嘅，因為咧即係嗱，而家就見到佢已經有成百幾宗就係取消交易咧，就睇到一月中嘅數字嘅啫。咁但係咧，即係隔離屋嗰啲咧，其實都好似話好多嘅憂慮喎。同埋如果真係要去處理，即係譬如到時啊，佢拆卸咗之後重建嗰陣時，我住咗喺個地盤隔離，咁呢啲會唔會都可能係住喺隔離屋嗰啲佢哋嘅擔心咧？即係呢啲就係見到報道上面去講噶啦。咁又如果佢 佢真係取消咗交易嘅話，其實可唔可以買翻呢一個盤嘅其他，即係呢一個嘅樓盤嘅其他嘅單位㗎？ 其實我見到咧嗰陣時，即係新世界都有啲承諾㗎，即係嗰個發展商啦，咁都有講話受影響嘅買家咧，佢哋都可以揀即係自由去選擇啦，佢哋可以即係完成呢個買賣合約或者取消成交都可以嘅。咁無論揀邊一個咧，都會有啲津貼啊，同埋利息都會補償翻俾嗰一啲嘅買家嘅。不過今次事件其實都關注到點解要去到成座拆卸咧？咁嗰陣時都有討論過，其實可唔可以即係用一啲補救嘅方式？可能去加强翻混凝土嗰个强度，其实又可唔可以咧？即系点解要拆卸咧？ 不过有啲传媒嘅报道就话咧，原来消息指咧就系今次事件咧，原来有工人啊，就喺临嗰个混凝土嘅时候咧，就用错咗唔同强度嘅混凝土啦。本身系应该要临一啲叫做 C80 嘅混凝土嘅，但系佢哋就用咗 C45。咁其实当中嘅数字系咩意思咧？咁 C45 咧就系讲紧每平方毫米可以承受到4.5公斤嘅重量，而 C80 咧就系可以承受到8公斤的重量，咁所以如果你用错咗呢一个混凝土嘅话咧，咁佢嗰个钢筋嘅强度咧就难以通过到屋宇署嘅测试噶啦。 当然咧都有好多即系啲专家佢哋有唔同嘅讲法嘅，即系譬如咧就好似测量师啦，建筑测量师咧就有讲啦，啊咁点解会系唔知道个强度系点嘅咧？倒错咗知唔知嘅咧？佢话其实真系冇人，佢讲法系冇人有能力可以即时检测到究竟嗰个嘅混凝土嘅强度系点嘅，只能够就系信晒个厂商。咁但系如果你话系人为嘅时候倒错咗咧，咁就即系个厂商都唔系一个责任啦。咁同埋都有人问啦，咁点解唔做一个补救咧？點解要成棟拆咧？咁其實咧都有土力工程署嘅前署長嘅陳建石有講過，即係有唔同嘅考慮嘅，就話如果你要修修補補嘅話，可能都好貴嘅。咁再加上咧，就係就算你修修補補完咗都好啦，其實都未必係攞得翻買家嘅信心啦。因為你話原來我嗰棟樓係個強度唔夠嘅，可能會冧嘅。咁所以咧，就有呢一個嘅安排啦。咁我哋咧就啱啱講到嘅就係柏澳莊三期有兩座需要拆卸重建嘅呢個消費新聞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 千禧年代主持張鳳平。 我哋又再讲讲另外一单嘅消费新闻啦，咁啊，即系讲到一啲同美容抽脂相关嘅，系咪啊，张令君？ 是啊，今日讲呢个消费新闻咧，同呢个之前一单抽脂案有关啊。上年咧就判咗刑啦，咁就系抽脂案女西医误杀罪成，囚6年嘅。咁讲翻嗰个案情其实系点样先啦？咁就系有一个女西医啦，喺2014年嘅6月底嘅时候咧，就帮一位拉丁舞老师去做呢个抽脂手术啦。咁不过过程之中咧，都有唔少嘅疏忽啦。咁就例如佢喺做抽脂手术之后咧，就离开啦，交咗俾4个未受过医学训练嘅助理去照顾。咁最后咧都好不幸，那个拉丁舞老师事主咧就不幸离世啊。 哇，其实咧睇到呢单新闻嗰阵咧，即系都觉得成件事系相当之不幸啦。首先，咁同埋跟住再去睇嗰个过程入边咧，都好多你觉得匪夷所思、难以理解嘅细节。 系啦，就好似做手术室嘅助手咧，都可以唔使做正式训练，就亦都唔系注册嘅医护人员都可以做嘅。呢一个真系好奇怪，仲要其中一个人咧系中心嘅接待员啫，咁样其实系咪好冇保障呢？ 判刑嘅时候咧，法官都有讲到，其实如果被告系知道个病人系要做一啲深度嘅麻醉嘅话，其实一定系要安排一啲即系有医学知识嘅人去观察啦。如果按正常程序急救咧，可以救翻个病人嘅。喺呢件事上面咧，即系大家都关注，其实而家对于呢啲医学美容嗰、那个程序啊规管系点啊，即系有冇规管到啲中心同埋医生咧？咁其实而家政府咧就有一个叫做私营医疗机构嘅条例嘅。咁就会要求私家医院、日间医疗中心同埋诊所就要去发牌啦，攞翻个牌咁样。咁不过而家嘅进度咧，就净系去到医院同埋日间医疗中心，诊所咧就未去到发牌住啦。 嗯哼，咁即系讲到咧，其实个规管上面啦，边一个先有资格去做呢啲手术咧？咁但系其实，呢一个咧都好离奇嘅地方咧，就系佢除咗系话边一个有资格之外咧，理论上啊，都应该要系即系做手术嗰个人咧，佢应该要签一个同意书。不过今次呢一个咧，就话佢签个同意书，其实系冇一啲所谓嘅重要资讯喺度。咁所以咧，即系当系有一啲专家证人咧作供嘅时候咧，都话系冇办法证明到被告咧曾经向死者解释过成个 埋手術嘅過程啊、副作用啊、同併發症等等。咁再加上咧，有啲嘅頭先講到啲手術助理咧，佢哋嘅作工咧就話到，原來咧喺個被告咧個醫生啊，佢即係見到嗰個病人未醒翻嗰陣咧，佢就已經話即係出去食飯啊，咁就抌低咗個病人。咁可能呢啲咧都係構成到點解頭先咧朱玲君講到啦，一開始嘅時候話個判刑個誤殺罪成咗判6年咁重嘅。我哋先講到呢度啊，翻嚟繼續咧就有千禧年代。 种种有用，无论长地远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现，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即使最终得个梦，无论胜败，最后能够开怀才是至成功。沿途越有希望，才越有望，谁及我相信？不必强求运气会赠送，假使很低，不怕去到了谷底，是石马礼，奋勇攀石亦壮丽，万花出于污泥，世界极细，但我心心不见底，好的东西定能留低，我心最美，我还未毁。特地拿着更觉矜贵，笑对乱世，难道我会失礼？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天生有种种有用，无论长地远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演，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有种种有用，无论长地远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演，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即使最终得个梦，无论胜败，最后能够开怀才是至成功。沿途越有希望，才越有望，谁及我相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大年初二，车公诞，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为香港求得第38签的中签，签文是人攀高处求真果，我向低边拾芥姜，微傲不如去微造，莫教涉猎请英豪。刘业强话：据佢理解，签文系指喺疫情肆虐下，本港要继续努力，唔好一步登天，一步一步走出逆境。又话抗疫措施大家都做得好好，只要继续就会成功，唔好操之过急。深水埗大坑东村东满楼的强制检测行动上周大约7:45完成，截至昨晚11:30，381人接受检测，发现一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和一宗检测结果为不确定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当局正在指明受限区域内进行执法行动，确认受限区域内所有人士已经接受强检，政府会另行公布正式撤销限制与检测宣告的时间。 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140户，當中8户在過程中沒有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內地過去一日新增63宗新冠確診個案，包括36宗本土和27宗境外輸入病例。本土病例方面，浙江杭州市有15宗，天津12宗，广东6宗，北京2宗，河北1宗。境外输入方面，上海占最多的18宗，广东有5宗，北京、吉林、河南和广西各有1宗。内地昨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亦没有新增疑似病例。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警告，现在任何国家对新冠疫情宣布胜利或者对疫情投降都是为时过早。谭德赛说，自10星期前首次发现 Omicron 变种病毒以来，全球新增近9000万宗病例，比2020年全年累计的个案还要多。他對一些國家現正流行的講法表示擔心，例如由於已經有疫苗和 Omicron 傳播力強有沒有那麼嚴重，已經無法亦不再需要阻止病毒傳播。他形容這種講法完全錯誤。世衛專家范克爾克霍夫說，現時並非解除所有防疫措施的時候。世衛緊急項目主管瑞安警告，疫苗接種率不高或者衛生系統不強的國家不應盲目放鬆防疫政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的时候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香港人口正在老化是个不争的事实的。政府估计20年之后，每3个香港人就约有1个是65岁或者以上的长者。而长者人口80岁或者以上的增幅在未来40年更加显著。从2021年的40万到2040年会倍增到99万，是一个需要关注的数字。 提到50、60岁的长者，就会联想到需要支援照顾、安老医疗等问题。但现实告诉我们，50至75岁这个族群已经经济自主，还了房屋贷款，仔女都独立了，并且有丰富的人生和工作经验。 他们身体健康的占大多数，仍然可以在未来数十年为家庭、社群、周围的世界做很多有益的事，亦都是这本书《熟年历》作者称之为的熟年期。 过往我们过的是线性人生观，你先学习跟着紧密工作30-40年，如果你有幸比较长寿。但是时代不同了，现在大家可能重返校园，或者辞职之后开创全新的事业，再谈个恋爱或者都不嫌迟。 这本书的作者建议读者应该用循环人生观来思考，明白人生不是爬过高峰之后就会逐步下滑，而是可以不断的重生和再做。 当生活活到80-90岁，可以见到80岁的慈善创业家、90岁的新婚夫妻、 100岁的太空人。 听到这些称呼，是不是会让我们觉得兴奋莫名呢？这本书另外一个吸引我的地方，是除了陈述现况，还有不少重点式的行动方案，配以简单的问卷，让读者懂得按部就班实践之余，亦都多了从对自己的了解。熟练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可以怎样好地过，循哪个方向走，这本书都带来不少的指引。所以读这本书的感觉是让我血脉沸腾，欲罢不能。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熟年历》，属于新世代的熟年生涯规划手册，作者肯·戴夫玉及丹尼尔·海德雷克，由大快文化出版。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啊，继续咧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啲消费新闻嘅。今年就因为团年饭夜晚食嘅话就落空啦，呢件事要喺屋企度煮。我最叻咧就系打边炉就可以搞掂晒所有嘢。大家有冇共鸣嘅咧？ 梗系啦，打边炉即系呢啲如果冻嘅天气嘅话，就打边炉系最佳选择嚟嘅。如果但系咧，而家打边炉都唔平喎，朱玲君。 系啊，因为上年咧就有一个新聞出咗啦，咁就係關於啲活牛同埋豬嘅價格啊，咁就見到活牛批發價就上升，豬價咧但係就加快減慢喎，咁大家打邊爐都需要即係買啲牛啊，買啲豬咁樣啦，咁所以我哋都關注到呢個新聞喎。 究竟啊點解呢啲嘅鮮肉價格咧會有呢一個嘅趨勢咧？我哋電話旁邊揾嚟鮮肉大聯盟副主席關國華同我哋傾傾嘅。 早晨啊，關生。 恭喜發財，各位主持，我哋好， 新年快樂啊！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新年各位香聽眾個身體健康要。 我哋都關注到呢個活牛同埋豬價，咁我哋首先可能講咗活牛先啦。咁因為見到咧，舊年年尾嘅時候都有啲新聞啊，就話即係活牛嘅批發價都再次加價啦。咁當時就講到可能係啲活牛嘅養殖成本又增加咗咁樣。其實呢排個活牛價格又點咧？有冇一個持續上升嘅趨勢啊？ 自从上次櫃台訪問我之後咧，個價錢已經升到一個價錢係升到我諗喺香港歷史以來最高個牛價噶啦，去到5710元咧係烏克蘭個批發價嚟嘅。咁如果我哋喺個成本價咧，牛嘅成本價咧差唔多到70元，即係個批發價70元，賣翻出嚟嘅零售價要幾錢咧？就要睇翻各地方啊，人手嗰啲問題咯，所以而家你話牛咧係一個，我成日講都係唔係副食品，係奢侈品嚟嚇，因為太過貴啊嘛，昂貴啊嘛，佢同埋個價錢咧係有升係冇跌嘅，咁你樣每樣副食品啊，作為我哋豬嚟嘅比較過啦，從高峰都跌翻到嚟，差唔多成三四成嗰個價錢，但牛咧永遠都係上升，冇跌過落嚟嘅。咁我哋即係我哋嗰行啲同你極上同方方極力爭取，話點解價錢咁高咁樣？咁我唯一話你哋供應量嗰、那個攞唔到牛過嚟，加完價你要加價先有牛落嚟咁樣。咁呢樣嘢我哋作為香港人都好拗頭咯。 係咯，咁我哋都想知道其實點解牛價咧一直都係上升而永冇下跌嘅咧？咁原因究竟係乜嘢原因咧？ 首先一樣嘢最主要都係壟斷咯。 嗯， 所有副食品你環顧咁多咧，係得牛羊全部都係壟斷嘅。壟斷嘅意思得間代理商就係富豪，冇而且內地係唔批第二間做咯。即係豬，我哋因為我哋爭取爭取而家有三間啦。有三間嘅代理商咧，當同個價錢咧，五方唔可以壟斷個價格咧，因為好多嘢佢話值幾多錢就幾多錢，冇得咁比較啊嘛。但如果我哋豬價嚟講咧，有幾間你嚟得貴嘅，我買平嘅，永遠都係水漲低流噶啦，係咪？ 咁牛冇啊嘛，冇一個比較，係嘛？咁呢樣嘢咪所以形成到五風行有錢忙咯，咪加得咪加咯，加到佢個每一日嘅利潤一定要咁多嘅，唔蝕得嘅。咁你話齋，咁辛苦我哋香港人嗰個消費咯，明唔明啊？即係佢冇得冇空間嘅。我就算我聽日嚟咁少嘅，我都要個利潤係要咁高嘅。咁你作為佢哋壟斷嘅一個市場，有乜嘢闊就包去壟斷咧？咁我即係環顧成個香港搞嚟嘅係得牛肉同埋羊肉呢兩個項目係獨市嘅，所以形成係佢話真係冇得咩咯。 嗯，頭先都講到即係豬價啦，咁即係可能啲活牛價格上升，可能都多咗人就即係改為打邊爐都買豬啦。咁不過上年咧，即係豬價雖然就即係唔係持續上升，但係就有個話加快減慢個趨勢，即係批發價就跌咗，但係跌咗四成啦，曾經就，但係零售價咧又冇跌到咁多喎。其實個原因又係咩咧？呢排個豬價又點咧？ 嗱，而家我同佢即係大家希望各位市民應該瞭解到啦，而家成個豬肉的價錢我可以咁包單咧，咁多副食品咧最便宜咧就是豬肉價錢嘅。咁點解咧？其實你講好多而家自從我上次訪問之後咧，好多零售商咧喺屯門啦，就上電視啊，啲話咧咁平啊，咁啲豬咧係割喉式咁賣，真係割喉式嘅，冇可能一個成本價去到都差唔多去到四十蚊多啲，你要賣廿零三十蚊，咁你乜可能咁平啊？所以咁多副食品咧，最好啦，自由經濟啊，價你買就算買你咁高嘅，係冇人幫你買，咁永遠去到最平嘅地方去平去買。所以而家你環顧所有香港新界九龍嘅價格咧，我可以咁包單啫，就話價格咁多副食品嚟講咧，就最平豬肉價錢。 嗯，另外我都有個問題都想問，因為即係疫情就持續咗兩年啦，咁再加上呢排又農曆新年，其實呢一啲因素對於可能活牛啊或者豬價又有冇影響噶？ 嗱，我哋講咧，因為講真啦，即係作為我個人唔等於香港人啦，我作為香港人咧，我哋好感恩嘅。點解咧？內地政府你知內地嘅政府疫情唔係同我哋香港都係好嚴峻噶啦，係咪？啊，作為豬咁樣嗱，好似間豬牛咁樣。你個喺深圳咪依輪咪又上邊喺清水河搞得好嚴重嘅，佢我哋係內地政府係喺清水河嘅轉運站都冇停到，都供應俾香港正常嘅供應。咁你話如果作為佢哋內地政府揸嘅咁緊嘅，連清水河係再唔即係講得難聽係唔俾你嘅，唔俾你運作嘅，香港人就冇得食豬肉噶啦。但咧，內地政府作為我哋香港人，佢真係所有內地嘅副食品咧，即係供應到俾我哋咧，盡量供應。真係覺得作為比起其他國家嚟講咧，我哋香港人好幸福。 好啊，都唔該曬鮮肉大聯盟副主席關國華先生嘅，唔該曬你。 米貴冇乜問題啊，諗計米懵懵閉啊，當店就要發威，啲錢就會繼續嚟。冇米隻雞就提啊，撞鬼米巴巴米啊，公豬就殺隻雞啦，啲錢係會繼續嚟。過節送禮立定例，水鬼升王啊靠老細，你咪猛身命運制，要打基礎蚊紅無利啊冇計，米鬼食嚟啊洗錢。水費啊，再下奉勸各位，啲錢係會繼續嚟。 想人提携啊米制，你想入围啊冤贵，米懒经济啊万事，系放远睇，啲钱系会继续嚟，啲钱系会继续嚟，啲钱系会继续嚟，啲钱系会继续嚟。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咦？呢一节我哋讲啲咩话题呢？ 系一个环保嘅议题啊，就系、是、政府而立法管制即弃胶餐具，2025年起全面禁发泡胶餐具啊。 咁其實咧就睇翻都去到講七月嗰陣時啦，就係、是、環保署咧就出咗有個諮詢文件啦，咁就係為期去即係差唔多兩個月左右啦，就去到九月嘅。咁嗰陣咧就話即係有研究過嘅去即管制一啲即棄膠餐具嘅可行性。咁包括咧就睇過好多唔同嘅經驗之後咧，就做有個研究報告就建議咧立法分階段咁去管制即棄膠餐具，包括就係發泡膠嘅餐具啦、飲筒啦、攪拌棍啦、進食用嘅啲膠叉啊、刀啊、羹啊、杯杯碟碟啊。杯蓋啊，好多咧都係會有啊，除非有啲特殊嘅情況咧，先至係會豁免嘅啫。咁其實咧呢一個嘅建議，即係推咗個諮詢之後，其實過咗兩個月，九月之後咧，都有好多唔少嘅討論係繼續係醖釀當中嘅。咁跟住落嚟點樣去理解呢個話題咧？咁啊，將時間交俾朱令君同埋黃佩珊咧，幫我哋一齊去問一問學者啦。 咁就有浸會大學環境及公共衞生管理碩士課程主任鍾珊珊。你好，新年快乐！ 大家今日 系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啊！见到政府咧就提出啦，最快就喺2025年咧就分阶段要求食肆禁用呢个即弃嘅胶餐具啦。咁其实你觉得呢个推行呢个政策咧个成效又有几大呢？ 如果跟足政府嗰個諮詢文件講嘅咧，咁其實佢係睇漏咗一樣嘢嘅。咁我唔知道佢係後尾會即係知道有遺漏啦，會喺真係執行呢一個政策推呢一個禁用即棄餐具嘅時候咧，會加埋落去啊，定係話佢都係會即係會有其他嘅做法啦嚇。咁但係佢呢個遺漏咧，其實係相當之明顯同埋好關鍵嘅。佢遺漏咗咩咧？佢在個諮詢文件咧，就淨係講話係嗰個食肆，即係佢好似覺得咧嗰個膠餐具，即棄膠餐具嘅使用咧，就係來自食肆。但係其實咧，如果我哋係即係普通香港人咧，都知道其實我哋去啲任何嘅家品店啊、超市啊，要買一啲塑膠嘅即棄餐具咧，係非常容易同埋非常便宜嘅。咁所以呢，如果我哋政府都只係到時候都只係話啊，你哋食肆唔可以唔可以派啦咁樣，咁但係又調返轉啦，咁佢哋都會鼓勵啊，咁不如你哋消費者自己或者食客自己帶個餐盒去啦咁樣，或者自己自備餐具啦，咁但係唔可以保證啊消費者啊喺繁忙嘅工作之中啊仍然係真係會帶啲可以洗多次重用嘅餐具去裝㗎喎。咁會唔會有可能就係話咁出面家品店嗰啲塑膠即棄餐具咁平嘅時候，我直情係買嗰啲去拎去俾食肆去裝囉。咁平時用嘅時候我拎返嚟係我係自備餐具，係不過係自備即棄餐具。咁得唔得呢？係理論上係完全可以嘅。而且呢消費者喺即係大家都知道打工仔食飯嘅時間又少啦，即係自己 office space 時候唔係個個都真係有一個有冷氣嘅 office 噶啦，咁你即係好難去怪佢哋話啊，你點解唔帶個可以洗嘅餐盒啊，又就牙釘啊又冇地方洗嚇，喺咁多顧慮之下，即係佢哋係咪真係可以好容易咁樣去配合政府嘅政策去減少即棄餐具咧？這個我好有疑問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政府真係要做嘅話咧，雖然佢嗰、那個宗旨是好，出發點是好，但是呢亦都必須要呢處理好呢啲家品店啊，同埋喺市面上嘅零售層面咁容易好平咁樣去買到即棄餐具嘅，無論係膠或者唔係膠嘅即棄餐具嘅呢個問題囉，呢個一定要處理好佢囉。 其实即如果要用到一些即不是即弃的餐具，即鼓励市民用的话，其实都应该要即等市民可以多些用即一些可重用的餐具啦。其实在这一方面，其实现在你觉得即 市面上有冇呢啲可重用嘅餐具可能俾市民買到咧？或者市民其實即係又會唔會有呢、這個即係都希望都可以日後都可以用多啲可重用餐具咧？ 從可重用的餐具，無論是在那個即盛載食物的個盒啦，或者是我們的英文 container， 即任何種類的 container 啦，保暖不保暖又好，咁甚至去到小魚餐具，一隻可以洗得的叉，可以輕便又帶得可以即隨身攜帶的筷子都好啦，呢啲其實是絕對不缺乏的。但是問題就是話，如果當大家都是各即各自為政是沒有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想有一個比較統一的做法，那個流程是會做得好一點，以致到呢廣大的打工仔呢都可以受到惠，而亦都有更多的快餐店啊、食肆啊可以加入這個餐盒餐具再用回收再用清洗再用的這個行列的話呢， 我覺得就必須要將市面上所有的可以清洗而是希望可以即大家都以用它來代替即棄餐具的所有餐具的設計呢要統一起來，這樣才方便運輸啦，方便清洗啦，因為你機器清洗很簡單啦，你一些是大一些是小、這個這樣的樣子那個這樣的樣子，那變了就是 很個人化，我拿這套餐具去A 快餐店買，咁佢咧就只可以將我要求嘅食物咧，不喺我嗰個兜嗰度啊，因為佢俾第二個兜，我就唔係我個兜啦嘛，係嘛？咁所以咧，呢、這個喺嗰、那個去 serve 餐嗰個情況咧，係會有問題嘅，因為香港即係始終都係一個節奏好急速嘅城市啦嚇，咁、你要求咁個人化嘅服務咧，真係好多餐廳、好多快餐店都做唔到嘅。但係調翻轉，我哋用一個即係我哋而家唔講按樽啦，我哋講按餐具嚇、以實行按餐具餐盒制度。咁就係話，我買一個餐嘅時候，我除咗有個餐嘅價錢，譬如話50蚊，咁我可以加多5蚊，就係按餐盒嗰、那個餐盒咧就洗得嘅。咁我咧就可以拎走任何一個快餐店就俾任何嘅即係佢哋嗰個已經統一咗嘅餐具餐盒俾我啦，係洗得可以拎走嘅，又輕便嘅。咁我到我食完嘅之後咧，我只需要交翻我嗰 set 餐具去，咁我就可以攞翻5蚊啦。咁如果我譬如話我去 A 食，我今日去 A 食肆，聽日去 B 食肆買，都可以噶。我將我琴日或者甚至我放工的时候走去任何一间食肆，我就可以退回5蚊的了。 好啊， 咁大家都方便啦。 好啊，多谢晒你啊，钟珊珊，多谢晒你嘅意见啦。咁都唔该晒你今日新年同我哋倾到咁多啦，多谢你。系钟珊珊咧，就系浸会大学环境及公共卫生管理硕士课程主任嚟嘅。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繼續千禧年代同大家睇緊咧，就係唔同嘅消費新聞啦。啱啱上一節就講到一啲嘅餐具啦，講起飲食咧，除咗講到係肉價之外咧，其實魚喺過去嗰年咧都係消費新聞嘅榜上有名嘅喎。 係啦，我哋下一單嘅消費新聞咧就係講緊感染侵入性乙型鏈球菌個案大增，當局估計與接觸淡水魚有關嘅。其實咧，平時除咗豬肉、牛肉咧，我哋平時都會家常便飯會煮下魚啊，係啦，蒸魚嗰啲都會啦。咁不過咧，喺上年十月嘅時候咧，香港就曾經有部分嘅市民咧，好似話係因為曾經處理一啲未經烹煮嘅魚肉之後咧，就感染咗呢個侵入性嘅乙型鏈球菌。 是啊，咁啊特别咧就系讲到咧就系啲淡水鱼同埋水产啊，因为嗰阵时咧就喺个十月尾个时候嚟噶，咁就话咧即系都系有成超过90人啦感染咗一个侵入性嘅乙型链球菌啊，咁当其时嘅卫生署嘅卫生防护中心咧就提醒市民唔好食未经烹煮嘅淡水鱼同埋水产啊，而嗰阵时我哋去睇咧都几严峻噶，因为有啲系话群组爆发啦，咁亦都系有人因此咧就系离世添噶， 系啊。 即係防護中心嗰邊咧，就發現咗話有其中本身咧就有90多宗嘅感染個案啦，咁就發現咗其中嘅51宗個案咧係屬於相同嘅基因序列型嘅，就係、是、一個叫做 ST283 嘅侵入性乙型鏈球菌嘅群組爆發。咁呢個群組爆發入邊咧，仲要有5日離世嘅。 嗯，咁其實都補充一下，其實乙型鏈球菌係啲乜嘢啦？咁見到有啲醫生咧都有提到，其實乙型鏈球菌咧就透過皮膚去感染，病況咧就一般嚟講咧都係輕微嘅。咁但係對於啲可能抵抗力比較弱嘅人士咧，咁就有機會係感染呢個侵入性乙型鏈球菌。咁如果入咗啲血啊或者肺部咧，咁就會有啲嚴重嘅病情，咁可能都令到會有死亡嘅情況啦。咁其實要避免感染呢個侵入性乙型鏈球菌，其實市民有啲咩可以做呢？ 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咧，其实嗰阵时嘅感染者咧就比较多系一啲鱼贩啦，即系卖鱼嘅人士啦，或者系啲厨师啦，同埋一啲要注意嘅就系一啲曾经食用过生菌粥嘅病人。原来咧可能系因为啱啱都提到啦，侵入性乙型链球菌系存在于喺啲淡水鱼入边噶啦，尤其是系啲养殖鱼。咁其实如果系进食咗一啲未经煮熟嘅鱼类食品嘅人士咧，其实都好容易感染呢个乙型链球菌噶。 咁啊，当其时咧都见到。就即刻咧就好多嘅街市咧都话系个鱼档生意大受影响啦，咁讲都好多嘅，仲记得呢啲记者好多时就走去揾呢个杨屋道嘅街市淡水鱼档咧，话个生意跌咗成80%添啊，咁啊但系咧如果大家都能够系保持到嗰个卫生嘅意识嘅话咧，咁希望呢啲事情就唔会再发生，咁啊希望大家新嘅一年咧都可以身体健康，新年进步啦。 冇错，仲要出入平安啊， 最紧要龙马精神啊。 好啦，今日千禧年代先讲到呢度。 开心，共你好知己。